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马来西亚置业顾问吴刚先生。您好吴先生。 哎，您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马来西亚的发展前景以及马来西亚的房产投资的现状啊。上次节目里吴先生给我们介绍了马来西亚国家的基本概况哈，尤其谈到了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个倡议当中呢，马来西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枢纽国哈。那么这方面能给我们再多做一些介绍吗？ 因为是这样，我们中国呢，从2015年正式的提出这个“一带一路”国策以后，受到了周边的国家积极的这个响应。那马来西亚呢，第一，首先它是和我们中国的双边贸易往来在整个东盟十国里边最大的一个国家。首先我们双边贸易往来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达到1000亿美金的规模，在2017年的时候呢，预计达到1600亿美金的规模，所以说我们双边贸易往来的规模很大。第二来说呢，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华裔，我们上一期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马来西亚的华裔占到24%的比例，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这种人种和文化，我们双边的关系也很亲密。我们看我们中国前一段时间跟一些南海的国家哈，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摩擦和声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马来西亚有这方面的这种争端。对，所以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是很好。然后马来西亚呢又扼守着特别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海盗马六甲海峡。那在这个海峡以前都是经过这里的商船都是经停新加坡的，都是经停新加坡的。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这商船都是往来中国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里有我们自己的港口，类似于我们希腊的比利埃夫斯港，然后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建设的那个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中国也投资建设了一个黄金港，预计是2025年能够建设完成投入使用。所以未来我们能经过马六甲海峡这些商船呢，会停靠我们自己的黄金港啊。所以说从海上贸易来说，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战略。包括我们一带一路也是要把我们国家的这些产能啊，我们的这种基础设施啊，要能够走出去。那这样来说呢，马来西亚就是我们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出海的第一站了。那它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 好，那您这些年来肯定也是因为做这个相关的房产投资，一定是经常往来于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哈。有没有切身的感受到，在马来西亚这个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多，中资企业越来越多呢？ 当然有。是这样的，我们中资企业现在来说，在马来西亚尤其是一些电子类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手机，vivo， oppo，然后我们的华为，都是在马来西亚已经是遍地开花的， 家喻户晓了。 是的，而且呢，最近来说呢，在今年的3月22号，我们的马云阿里巴巴，他呢也开始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投资中国以外的第一个以物流、支付、数据通关为一体化的一个数字中枢，把阿里巴巴的业务范围呢去扩展到整个东南亚，然后以吉隆坡作为东南亚的一个核心枢纽。所以说我们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随着阿里巴巴的进入呢，现在在吉隆坡，在马来西亚，大家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到支付宝。是的。 您说告诉我们一下这个方便程度是怎么样的？ 我们比如说举例子，从吉隆坡机场一下飞机，你在取完行李以后出机场的过程中，你就会看到机场上 两边的这个商店啊， 嗯， 它门口会摆这种易拉宝嘛， 嗯， 摆成易拉宝宣传他自己卖什么商品，卖什么特点。但我现在看到的很多商店都摆的不是自己的商品， 嗯， 而是摆我这儿可以使用支付宝， 哦， 对， 扫码就可以支付， 对，让客人游客呢能够知道我这儿能够很方便的使用支付宝， 嗯， 在支付宝刚开始进入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他一开始是选择的 Seven Eleven 和星巴克作为他的切入点， 嗯， 但是现在来说绝大多数的商店然后餐饮企业都是可以用支付宝支付的， 嗯， 所以我们在外边在马来西亚呢除了语言的沟通上来说很方便， 嗯， 其次呢就是我们支付花钱上也很方便，嗯，我们不用再带那么多的外汇了， 嗯， 对。 那您说这种像类似这种电子支付啊，支付宝等等更多的是针对中国游客或者中国的这些客人的， 嗯， 当地人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呢？ 嗯，当地呢据我所知马来西亚呢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移动支付是全世界领先的， 嗯， 不光是领先于东南亚， 嗯， 我们也领先于美国领先于欧洲， 嗯， 啊，所以在马来西亚人来说他看到中国人的这种使用支付宝使用手机支付的这种方便程度他们自己很羡慕， 嗯， 他们自己除了在学习和使用中国的支付宝以外他们也在积极的研发自己的这种手机的支付系统， 哦， 哎，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些，嗯，高端的高科技的这种影响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嗯嗯， 我们在马来西亚能有这种切身的感触到， 嗯， 我们当地华人是越来越有社会地位的， 嗯， 对， 我记得前不久还是看了一个这个电视新闻哈，一个马来西亚小伙子说我们现在这个支付还是很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嗯， 就兜里拿了好多这种支付的什么密码器拿出来五六个不同银行有不同的支付的这个方式等等啊， 对， 那可能看来以后还是要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进化是吧？ 是的是的， 嗯，刚才你也谈到了在马来西亚呢越来越多的感到了中国投资以及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影响力是在不断的扩大哈，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相信中国的这些比如说去当地经商也好当地工作也好的华人呢肯定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 加上当地的这些老的华裔哈， 嗯， 那么目前呢华人在当地的占比大概是多少呢？ 在整个马来西亚华裔的占比呢在24%，也就是说大概四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是华裔， 几乎是四分之一了， 四分之一的比例，然后在吉隆坡首都呢华裔的比例会更高， 嗯， 在42%，也就是40%多了， 哦呦，那快一半了， 将近一半是我们的华裔了， 嗯， 对， 嗯， 所以说我们在当地来说因为这些华裔都能够很流畅的去说用中文交流， 嗯， 所以如果我们外语水平不是很高的朋友， 嗯， 我们到了吉隆坡其实生活起来您也不用担心， 嗯， 很方便啊， 嗯，因为是可以说中文的， 对，你只要面对华裔的人， 嗯， 你去跟他说中文，嗯，他都会用中文来回应你， 嗯，另外在当地的这个你感觉特别像吉隆坡哈他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嗯，吉隆坡首先呢这个城市很舒服， 嗯， 很舒服，全年的温度呢在26度到30度之间， 嗯， 一般来说在28度上下， 嗯， 哎，所以说它温度比较舒服， 嗯， 然后吉隆坡呢也比较湿润，没有雾霾， 嗯， 啊，一点雾霾都没有，所以说它除了有时候阴天，然后就是大晴天， 嗯， 空气质量很好。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吉隆坡当地的生活的这个体会啊，怎么样啊？ 当地生活体会其实就是我们感觉到，第一很友好，很热情， 嗯， 尤其是当地的华裔， 嗯， 吉隆坡当地的华裔是和我们中国，嗯，中国的文化可能有一些内敛和包。含蓄， 嗯， 但是当地的华裔呢会很热情，很热情，很友好啊， 嗯。 第二个来说呢，就是生活起来我感觉到很方便， 嗯， 很方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语言，然后这个支付， 嗯， 付款的生活起来这方面以外，然后我们在交通， 嗯， 啊，在这种文化上面感受也是很方便，而且物价水平也比较低， 嗯， 对，所以说吉隆坡是很有这种吸引力的，对我们中国的这种投资人来说， 嗯， 不管是你是去做投资还是去旅游度假和生活， 嗯， 都很有吸引力， 嗯，那么目前的马来西亚政府啊他们对于外国这种房产投资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对外国人在 来到马来西亚去投资呢，是持一个非常欢迎的一个态度的。 嗯， 但是呢，它会有一个门槛，也就是说我们在吉隆坡投资呢，它会要求外国人投资的数额在100万马币之上。 哦， 也就是160万人民币， 嗯， 在之下的房子太便宜的呢是不可以的， 嗯， 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门槛， 嗯， 只要您购买的是160万以上的人民币的房产都是可以的， 嗯， 所以它是非常欢迎外来的投资的， 嗯。不会说是像澳大利亚呀等等国家会对外国买家再征收一些其他的一些赋税、海外购置税呀等等，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对，这些呢，其实是一些西方的这些国家 啊， 老牌的移民目的地国家， 嗯， 他们呢，因为有以前有很多的外国人，尤其一些中国的投资客， 嗯， 在那儿大量的去进行投资房产， 嗯， 把当地的房价炒得比较高， 嗯， 然后由当地的这些白人吧， 嗯， 他们当本地人， 嗯， 买房起来比较困难， 嗯， 所以政府才出台了这种相应的这种限制政策， 嗯， 一般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它很少是由政府来去干预市场行为的， 嗯， 啊，但是因为这个房价涨得，他当地人实在是接受不了，所以他开始出台这种相关的限制政策。 嗯， 但是在吉隆坡呢，我们现在的房价刚刚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期。 增长期。 哎，对。所以说现在来说，这个时候我们马来西亚呢还是很欢迎我们外来的资金来进入到马来西亚去投资马来西亚的， 嗯， 然后对于我们中国的投资的客户来说呢，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入场的时间点。 嗯，好，那么马来西亚购房啊，它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我想可能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吧，您能具体做一个介绍吗？ 马来西亚购房呢，首先我们还是要选好你的房号， 嗯， 选好你的房号以后支付首付， 嗯， 支付完你的首付呢，需要在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里去签署你的购房合同， 嗯， 一定是要求在使馆工作人的见证下， 嗯， 你签署的购房合同才合法有效。 哦，这是很特别的。 对，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嗯， 这是我们客户在国内完成购房手续， 嗯，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当地完成也是可以的， 嗯， 那就要由政府指定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由律师来见证，律师同时呢对开发商和客户都起到这种监管的作用， 嗯， 哎，和我们国内首先是不一样的， 流程是很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感觉买房是个很庄严的事儿。 对，然后马来西亚的购房呢和中国还有一点不一样， 嗯， 中国我们购房就是要不然你交首付，要不然你就交全款， 嗯， 而马来西亚呢是你购房完以后，尤其是期房，它是根据你工程进度的节点来收费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在马来西亚购房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叫5年无息分期付款的一个节奏， 嗯， 啊，它是根据你的楼，比如你盖到第五层，那开发商经过政府验收这五层合格了， 嗯， 他才能收这五层的钱， 嗯， 然后他继续垫资去盖下边， 嗯， 啊，盖到第十层的时候验收合格了，他继续再能收这五层的钱， 嗯， 所以说我们是根据的楼的工程进度一步一步的去付款， 嗯， 而且呢在整个房子完全盖好以后交到您手里了，交房验收了以后啊，还有一个2年的质保期， 嗯， 在这2年内， 嗯， 我们如果房子有任何问题，开发商都必须免费的负责修缮， 嗯， 2年质保期过了以后，我们才会把最后一部分尾款付给开发商， 嗯， 所以说它这种购房交易的这种制度呢，是根据马来西亚本身它是一个英联邦国家， 嗯， 它是按照英联邦的法律体系来构建的，所以这样的法律体系呢，就最大程度的保护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投资的利益， 嗯， 啊，权益。 嗯，您说这种按照工程的进度啊，比如说付款交完之后，按照工程进度来付款，然后最后在房子彻底完工的时候，把所有的房款来交完，那么这样一种付款的方式是属于英联邦法律体系内的一种规定，是吗？ 是的，是的。 哦，难怪是在很多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呀，在新西兰呢，可能购买公寓房都是这样一种流程。 是的，是的。 嗯，那么这么做，您觉得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对于我们投资客户来说呢，我们首付 资金安全， 哎， 首付少， 第一是首付低， 嗯， 我们的购房的压力小， 嗯， 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只付了20%的房款， 嗯， 但是呢，我们那个房产的收益，我们是100%享受到的， 嗯， 所以说这个相当于我们会有一个杠杆在里边。 嗯， 对，第三个来说呢，就是资金会安全，因为开发商是永远是开发商在垫钱去建造，然后才能一部分一部分的往回收，所以它不会存在说欺骗你的行为。 嗯， 同时呢，它全都盖好以后，还有一个2年的质保期，这2年内房子有任何问题，它都免费修缮。 嗯， 全都过了， 房子完全没问题了，您再把最后一笔房款交付给开发商。 嗯，感觉这个流程还是很完善的哈。 是的，是的。 嗯，那么目前呢，在马来西亚，像类似特别是吉隆坡这种CBD 附近的公寓啊，一般的户型都是什么样的户型呢？ 一室一厅、两室一厅、三室一厅这样的房间都有。 嗯， 都有。 嗯、 然后主流户型呢，我们觉得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投资的还是小户型为主。 嗯， 小户型，也就是说一室到两室这样的范围，80平米以内的。 嗯， 啊，是作为我们目前中国投资客户比较喜欢、比较青睐的房型。 嗯，那么交房的标准有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呢？ 马来西亚交房呢和中国会有一些不一样。 嗯， 首先呢，马来西亚是精装修交房， 哦、 哎，精装修交房、 嗯。 我们中国一般来说呢是毛坯房。 嗯， 啊，那这样的话，它就省去了您比如说厨房或卫生间的这个装修，因为这个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很麻烦、很花钱的一个地方。对，那它整个的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些电器呀、浴缸啊，然后这个橱柜呀、这些淋浴的花洒呀、瓷砖全都是配好的，就不需要我们再操心了。 嗯， 这是第一。第二来说呢，在马来西亚购房它是送车位的。 嗯， 啊，这点也很好。买房子它就会送车位。 嗯， 第三个呢，在市中心这种高端的公寓啊，它和中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都会顶层有一个无边泳池。无边泳池、然后有健身房、有雪茄吧，这些相应比较完全的配套设施是由开发商免费提供给业主的。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晚上傍晚的时候我们到泳池去，第一呢我们游泳对身体好、第二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吉隆坡的夜景的变化。比如说吉隆坡的地标性建筑双子塔吧、它是根据时间点的，比如从十点开始、它是按照时间由暗到亮往前走到最高峰的时候再由亮变暗，所以我们能够完全的去看到欣赏到整个吉隆坡的美丽的夜景。 所以说这是其中马来西亚公寓哈，它的目前的这个购买特点，还有它的这个交房的时候啊，一般都是以这个精装修为准哈。 对， 另外这个高层公寓呢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啊。 对， 顶楼是一个泳池， 无边泳池。 哦，这个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那车位呢是在什么地方呢？地下车位。 对，地下地上都有车位。 嗯， 但是它是赠送的，是不用花钱的。 嗯， 而且呢，马来西亚还有一点好处就在于，在马来西亚购买的房产，它是永久产权的。 哦，哪怕是高楼同样是， 哎，对，是永久产权的。我们拿到的手里边拿到的是地契。 嗯， 啊，所以说这个会给我们投资人是非常喜欢的。啊、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那可能投资人很关注的就是哈，特别是海外投资者远离着万水千山，那么购买了之后的一系列的房产的管理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在购买房产以后，因为我们的客户更多的是以投资为属性的、所以说他们都会要求有这种出租的，哎，有一种代管出租的这种需求。 嗯， 所以我们应运的来说呢，我对我们购出售的这种房产，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心的房产来说，我们都会有这种包租的服务。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主力在出售的一个项目叫做时代一号公馆项目。 嗯， 它呢距离双子塔只有800米的距离啊、非常近、就属于吉隆坡的 KLCC 中央商务区。 嗯， 也相当于我们北京的国贸 CBD 这样的一个区域。这个房子来说呢，我们就提供一个3年包租的一个服务。 嗯， 也就是说我们拿到房子以后这3年的时间，如果你是小户型的话，我们会提供5%-7%的租金回报率的收益。如果你的户型比较大啊，大户型那会收益低一点，大概在5%的出租回报率。 嗯， 3年过了以后，因为你的房价涨得已经比较高了， 嗯， 那个时候我们会再为客户提供一个协租的协议， 嗯， 就是按照当时的房价， 嗯， 啊，这样的话再给客户提供一个协租的服务。 嗯，也就是说你们是一种一条龙的服务， 当然 从开始购买到日后的管理， 没错， 都可以托付给你们哈。 是的。 好，那刚才呢，您都谈到的这个举的例子啊，都是在 吉隆坡的双子塔附近哈。 是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双子塔是吉隆坡的代表建筑啊。 是的，是的。 什么那个标志的画就是双子塔哈。 对。 那双子塔在吉隆坡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啊？ 双子塔呢是建成于1997年。 嗯。 一共地面88层。 嗯。 452米高。 嗯。 它是整个吉隆坡的第一地标性建筑。 嗯。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明信片啊什么的。 嗯、 一说吉隆坡，我们首先想到的双子塔。对。那双子塔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叫做吉隆坡的 KLCC 区。 嗯。 KLCC 区呢相当于我们北京的国贸 CBD。 嗯。 相当于美国曼哈顿岛啊这样的一个楼很高的中央商务区。 嗯。 很明显的我们从高空俯瞰这个 KLCC 区域的楼呢一般都会在50层以上的高楼、 哦、 和其他的城市区域明显的有区分。 嗯。 啊那在这个区域里来说呢它是整个吉隆坡，因为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嘛，这块区域呢又是吉隆坡的核心、 嗯、 心脏。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来说从我们的教育医疗、 嗯、 购物、 嗯、 娱乐、 嗯、 交通都是这些配套设施都是吉隆坡最好的。 嗯，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在这个区域里边有马来西亚的中央医院， 嗯， 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公立医院，也有呢马来西亚这种太子阁医疗中心，就是属于整个全马来西亚全亚洲最高端的这种私人医疗中心，收费很高，它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心脏病治疗的水平很高。还有呢，像我们中国人比较常去的啊，叫做同善医院， 嗯， 它是一个华人的百年历史的华人医院， 嗯， 里边有中医有西医，然后如果我们挂中医的这个大夫的病大夫去看病呢，我们挂号费呢是15马币， 嗯， 和大概2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这种有大医院，有高端医院，也有这种华人医院，那就很方便我们在当地去生活。哪怕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里的老人在吉隆坡生活的话，他如果说有一个身体上有哪儿不太舒服，他可以自己很方便的就走到，因为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走到医院里面去，然后用中文去交流，去看病，去处理一些紧急的情况。 嗯， 所以说在这些KLCC 这个区域来说，像医院呀、学校啊、购物啊，这些都是整个吉隆坡最好的。 嗯， 所以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区域里边还有土地还有房子的情况下， 嗯， 我们建议我们的投资人还是先选择最城市的最核心地段。 嗯，那么目前这个区域的房价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区域的房价其实跟您说一下可能您觉得还是很惊讶，它只有大概3万多人民币一平米， 嗯， 相当于我们北京大概1/4的价格。 嗯， 因为整个吉隆坡来说呢，未来的这个房价我们是很看好的， 嗯， 所以它现在来说还处于一个很低的低点。 嗯， 对。 好，说完了吉隆坡哈，吉隆坡的这个房产的投资的这个中心地域呢就是双子塔周边了。 嗯， 那马来西亚除了吉隆坡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城市其实也是房产表现非常好的城市呢？ 目前来说在马来西亚投资，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投资人在马来西亚投资的方向主要有3个。 嗯， 一个是槟城， 嗯， 一个是新山，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首都吉隆坡。 嗯， 但是呢作为吉隆坡作为马来西亚的这种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它的人口呢是最多的，然后房价增长速度呢也是最快的，是领涨马来西亚的。在2016年的时候，吉隆坡的房价增长17.18%。 嗯， 2017年上半年就达到了17%。 嗯， 所以再加上租金回报的话，我们在吉隆坡目前的阶段购房，投资人在5到6年的时间就可以使到自己的这种投资达到一个翻倍的效果。所以说总的来说，我们建议投资人目前还是选择在吉隆坡去核心的位置去进行购置房产。 嗯，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在马来西亚大城市当中，吉隆坡呢它的涨势也是领涨最好的啊。那排在第二的要算是哪儿呢？槟城。 槟城会第二，槟城兰卡威嘛，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海岛度假的地方。嗯，那槟城的华裔比例是在50%以上的。 哦，它几乎是一半是华裔人口了。 嗯，是的，是的。 嗯， 新山是一个，因为它的卖点呢在于它离新加坡会比较近。 哦， 所以说它的房价和新加坡来对比的话，它房价也比较低。 嗯， 所以也是有一些中国投资人会去选择到新山去置业。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外有家的马来西亚置业顾问吴刚先生，给我们介绍了马来西亚的房产投资特点，特别是谈到了马来西亚的公寓投资啊。